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受高空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并逐渐出现雷雨天气。山区由于地形比较复杂，出现雷雨的时间会早一些，预计部分地区中午前后就会开始，而城区的主要降雨大约是在傍晚前后到夜间，届时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3级，气温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从一部图像小说开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图像小说呢？这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新近出版的《白鲸记》。一个男人对抗一头白鲸的孤独狩猎，一个关于复仇、信念与殉道者的伟大故事，这就是《白鲸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图像小说。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听到有很多的啊专业人士跟大家来分享图像小说，比如说像文津奖中国好书奖的作者苏红月女士，比如说像大家很熟悉的翻译过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的一位啊专门的翻译人员，那么他的很多的作品都是图像小说，包括还有漫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谁来跟大家分享图像小说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知名的书评人、学者汪冰博士，一位心理学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汪冰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 哎，图像小说最近几年啊，真是越来越红火，很多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过图像小说。你看，之前我们说过有漫画的，然后还有名著的。其实咱今天要从大家注意，我们今天要从《白鲸记》开始说起，所以后面汪冰博士有福利带给大家，还是那句老话。 哎，我听到这个刘莎说到了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和几位嘉宾分享过图像小说，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开心啊，能用我的理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读图像小说的感受，特别是读这本《白鲸记》。我首先想表达的是，图像小说特别适合夏天读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名著啊，它的字是非常多的，而且内容有的时候是比较深奥的。那在夏天读的时候呢，如果是天气燥热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心烦意乱的，但是图像小说它一下子就可以走进你的内心，因为它的这种视觉化的呈现，包括极简的言语，往往是在看节上啊，才有那么几句话是直指人心的，让你感受到一种阅读的畅快感、 同时呢又很容易被他的图像带到那个世界中，而忘记了炎炎的夏日。 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之前呢几位专业人士、几位知名的学者跟大家分享过图像小说的一些定义概念或者特点。比如说吧，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通过名著来改编的图像小说，就说过了，很多名著其实看起来啊，可能前80页就讲一个情节大家看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冗长，很多朋友也因此不太喜欢一些世界名著，尤其是一些那些以倒装句特别多而且长句特别多的世界名著，觉得看起来真头疼。那么图像小说能够让大家很快的入门，对一些世界名著能够做到入门。另外呢，图像小说呢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看到很多名著啊，因为它是非常长，所以那故事也特别长、图像小说呢会通过作者的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把其中的一段啊节选出来，让大家能够呢一段一段的去看这些名著。我们在看名著的时候也不会说哎呀又冗长，然后呢字儿又多，又看不下去的那种感受。第三呢，就是图像小说它用图片或者说用插图这样的一种形式啊，给大家展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代入感、非常的强烈。其实前面的一些嘉宾也说过了，看图像小说并不是很累，也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汪冰博士，你要说轻松，可能你这样的一个介绍和他们前面的几位相比较起来，大家会就会多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大家看图像就这么轻松呢？就是因为字儿少是吗？ 在人类的感官输入中，视觉绝对是占了 50% 以上的大头，有人说是 70%、有人说是 90%， 就是我们大量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摄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依赖视觉。那依赖视觉的同时，大家想吧，这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就是说当你越依赖这个感官的时候，它往往是越发达的，往往从这方面捕捉信息是越对你来讲是轻易的。 没错没错， 因为你经常使用，而且你的这个感官视觉是非常发达的，所以通过它来摄取信息的门槛是低的。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现在的短视频类的 APP 非常火，或者说在之前我们认为是读图时代，现在不光是图，要动图，其实就是视频，对不对？包括现在的微信改版之后的很多订阅号争夺的是什么，那个头图能不能先声夺人、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从视觉信息会得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打开白鲸记这个书，你就会看到，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图像的风格，风格背后是有情绪的，也有作者的性格特质，包括可能原书的特质， 还有这个图像的绘者的特质。 对，其实一幅画就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冲击，这里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到的一幅图胜过千言万语。但是在一幅图的背后又有那么的三言两语来指点你去读到图背后的深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这是我对图像小说我觉得很让我投入其中的原因。特别是啊，图像小说也给我小时候的一个习惯正了名，就是看小人书，我们都认为是不务正业那个时候其实小人书和图像小说还是很有距离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看的最多的连环画，因为小人书它通常有那种彩色的，彩色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的这个图像啊会色彩更加的丰富，但是我小的时候看的很多那种彩色的连环画它都特别短，只有那种黑白的连环画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会特别特别长，而且还有连续，你看我看过连续的西游记，然后连续的水浒传，然后但是我好像很少看彩色的这样的这种，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想明白了，因为彩色的太贵了，四色印刷，如果买一套的话，以那个时候的，以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就是三四十年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水平，如果是一大套几十本的四色印刷的小说会非常贵。我现在这样再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图像小说其实也有黑白的，但也有彩色的，但如果去比较一下啊，现在我们的比如说收入和你这个支出，我以前觉得图像小说蛮贵的，刚才这么一比较突然发现现在图像小说的价格和以前相比应该还算比较廉价的、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至少我接触的图像小说，比如说就拿后浪出版公司这本白鲸记来讲，我会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超值。首先摸到的时候，流沙知道我有一个癖好啊，喜欢精装书它其实这个是一种简精装的感觉， 软皮的， 软皮的， 软皮，但是还是精装。 而且里边这个黑白的印制是非常精细的，我们小时候那个小人书很多也是黑白的， 但是当时可能大家对这个阅读的质量的要求也不高，所以影影绰绰是个人影啊，我们就没有说、 白描的线条 对就可以了、但是这本书印制的很精细，其实这个精细啊，也是图像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呈递方式，图像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比如说这个里边有一些细节画到了这个人惊恐的脸，他可能这个惊恐的表情会分三个分镜头的画面逐帧的放大、那这样的人在人脑阅读之后的连续性，你就感觉你的大脑的摄影机在启动，你再去拍这个人，然后逐渐可能从脸部举个例子放大到他的双目，最后可能会放大到一只眼，这个冲击力比起电影来讲我觉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你想想啊，你看电影的时候一个镜头不断的拉近这个人脸到他的一只眼往往是一个比较快的时间，但是在书上呢这个分镜头三个是可以并列在一起的，这个时候这个瞬间就被定格了。那这就像我们看蒙娜丽莎的微笑，对不对？你要看视频的话它不能一直笑，一直笑你觉得这人精神有问题，对吧？但是这幅画它可以一直笑，你可以不停地欣赏那个瞬间。我觉得这种定格瞬间的能力可能是图像小说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冲击我们内心的方式。 不过我通过图像小说啊这样的它的兴起，其实我也感觉到了现在的作者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已经是想进行各种方法让大家能够重回阅读时间。比如说你要是觉得名著字儿特别多，然后特别冗长，然后前八十页其实就是一个下午的事情，那么在图像小说当中呢，它可以把这前八十页画成一页当中的啊，可能八幅图片当中的一个图片就带过了，然后把那样的冗长的那些情节呢给它做删改。所以很多朋友因为图像小说重新又开始读名著，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白鲸记》啊，也是一本特别有名气的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王敏博士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也方便接下来听众朋友的收听。 刘莎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既然看的是一个名著改编的图像小说，先要知道这个名著为什么值得我们去改编。那在这儿呢，我要谢谢刘莎让我有机会去接触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呢我去看了电影，看的是1956年那个版本，格里高里派克演的船长。 你看的是那一版本、我看的是比这个版本稍微新一点的，应该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拍的一版的白鲸记。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四部电影版的白鲸记。但是我对照之下我发现我更喜欢看图像小说，然后看完电影之后呢我还有点不满足，然后我就打算去看原著。但还没有开始看的时候我先查了查关于原著啊。原著这本书呢英文叫 Moby Dick， 叫莫比迪克，其实就是一头白鲸的名字。它在我们这儿翻译成白鲸或者白鲸记，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梅尔维尔的代表作。在美国的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啊，白鲸记是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著作，也被称作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一部必读书。所以你看好多的这个美剧啊里边可能会有这样的桥段，就是小朋友在上这个阅读课的时候老师就逼迫他们带引号阅读白鲸记，他们就写这个读后感的时候抓耳挠腮啊。为什么呢？因为白鲸记是非常难读的，最直接的原因呢是语言的难读。白鲸记描写的是海上的普鲸生活，里面大量的使用船员们经常用的日常用语和普鲸业的术语，而且语言之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作者呢为了增强这部小说的表达效果，语言叙述上模仿的是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文体，那种雍容华贵辞藻华丽的文体会让我们现在喜欢这种简洁平白，就说白了我们喜欢阅读白话，对不对？让很多的读者敬而远之。 也就是说你看大家现在我们大家阅读的啊，中文也有古文体的，也有这个现代版本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去读白鲸记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读一本古文版的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大家就想看起来这头晕脑胀的感觉是如何呢？ 对，让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更加严重的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啊有大段的哲学上的悬思，然后还是借助其中的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人生宇宙问题 去思考这些大段的这种头脑中的充满了哲思的思想，会让很多读者都觉得艰涩难懂，莫名其妙。 我问一下汪明博士，你看的那部电影的版本啊，咱俩看的不太一样。我那部的版本呢，是以这个白鲸记啊，就是捕鲸船上的最后的一个人，就是最后幸存的那个人，他讲述的故事，因为他要给一个人提供一些情节嘛，那个人要搜集情节，然后呢，讲故事这样的一个情节来讲述他的一些经历。而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他的难言之隐，然后是靠这个来记录他故事的人不停的在问他挖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的那个版本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吗？ 我的版本不是，我的版本几乎就和我们今天手头上拿到的这本图像小说版的白鲸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开始也是从这个书的开头，就是我们的其实可以叫做这个漫画第一视角的主人公哈，伊诗玛丽，他呢想要去看世界，他想要去体验捕鲸的生活，从他去应招当水手开始，所以和我们今天拿到图像小说的次序是一样的。 哦，我说我看的这个两个版本的差别特别大，图像小说和我看的电影呢？ 对，这就涉及到了改编的时候，我觉得从什么时候该如何去讲故事，特别是用图像的方式，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当然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说这本书是如何被改编成图像小说的。那刚才我说到这本书的难读，除了语言除了内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讲了很多关于捕鲸的专业的术语，就三分之一的内容可能都是捕鲸的知识，所以在美国的一些图书馆，这本书没有被放在文学书的分类下，而是放在了捕鲸的知识这个分类下的。那就让我们在想说，如果要是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啊，去读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你想他这个原来语言的读者都会觉得有门槛，我们该怎么办呢？但是幸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媒介来接触这本书。刚才讲到了电影的改编，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拿到的这本图像小说，有人说过，要想了解19世纪的美国的思想，美国社会，就得阅读这本包罗一切的百科全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汪明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图像小说。我们要从白鲸记开始说起。刚才说到了，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小说。除了它的伟大以外呢，它还比较难读，因为它是类似于啊这种英文版本的古代就类似我们古汉语这样的，或者说那个古文方式的啊，一种 至少是半文半白的， 对对对，一种题材来撰写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专业术语，如果是大家没有经历过捕鲸啊，或者说你没有在海上有过这样的狩猎的经历的话，可能也不会看得太懂。那么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改编之后啊它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王明博士，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过了，一本小说，一本图像小说，在呈现给读者的时候，一方面它会反映出原著的作者他的一些思想，另外一方面其实改编者已经又赋予了他第二次生命了。那么你怎样看待啊白鲸记的这本小说和现在我们的这本图像小说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种图像小说，这两者之间的一些差异呢？ 我举个最简单的数据来说明一下啊，在原来这个白鲸记的书中，正文有135章之巨。在这135章之中呢，有45章是关于鲸鱼的生活习性、鲸鱼的分类学、生理特征、鲸油，就是说鲸鱼的油脂加工提炼方面的论述。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哇，一本100多章的书中有45章去讲这个，那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那我要放下这本书，读到这儿可能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但是在我们的图像小说中呢，这一部分放在书中可能就是几页纸的这么一个篇幅，其中他就通过一个细节来体验的，就是当鲸鱼被抓住之后，他们把鲸鱼，因为鲸鱼上有这个鱼叉，鱼叉是有倒刺的，鲸鱼是无法逃脱的，那个鱼叉的尾部是系有绳索的，当绳索拴在船上把鲸鱼拉近之后呢，他们就用自己的这个跟铲子一样的刀把鲸鱼开始划成一条条的块，然后呢把鲸鱼变成条块之后呢， 把皮脂肪全部都掀起来，掀起来之后呢，切割下来放到大锅里去炖煮，然后熬出了这个精油。这个鲸鱼的油脂呢，既可以成为船上的一种燃料，当然更重要的是回头是可以售卖的一种重要的商品，可以被用去点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作者画了很多细节，这个细节呢就让你看到了所谓普京的专业，或者说这些细节是怎么被处理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45章可能在画中就是在我们的书中就是四五幅漫画来体现的，这就让这个过程变得对很多读者来讲很轻易了。当然我稍后还要讲到说我看图像小说的时候和阅读文字的重要的区别。在这个之前呢，我八卦一件事情啊，让大家亲自明白这本书究竟和我们的生活有多么密切的联系。我相信可能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现在很多人会喝咖啡，对不对？ 没错。 其中一个重要的连锁咖啡品牌，我想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绿色的标志的，叫星巴克。 我还以为你要说某巴克呢。 我本来想说某巴克，但是如果说某巴克的话，这个重点就没法说出来了。就星巴克为什么叫星巴克啊？ 它那个头像是一个，是那个著名的海怪。他的那个头是他的头发，大家注意看啊，那不是一根头发，那是向外张着大嘴的蛇。 所以在这个头像的背后呢，在他的名字的背后呢是有故事的。我们刚才讲到了白鲸记，我还欠大家一个交代，在这个八卦之前的铺垫啊，就白鲸记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实际上就是一个水手叫以实玛丽和他的土人好友叫奎奎哥，就是一个土著人的好友，他们两个呢去上了一艘捕鲸船，捕鲸船的船长呢亚哈一直在追逐一头白鲸，这个白鲸非常的巨大， 而且这个白鲸已经被他们用鱼叉叉了一叉了， 对，所以他身上是有鱼叉有伤痕的，但是一直没有被真正的制服。然后呢，这个亚哈船长为什么要追逐这头白鲸呢？是因为他的一条腿就被白鲸咬掉了，他因此就愤愤不平。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捕鲸船的船长，在他看来他往往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居然就被这条白鲸挫败了自己的气焰，他就要复仇。他有一个经典的台词，就是哪怕太阳欺负了我，我也要怼回去。啊，所以当这刚才讲的两位叫以实玛丽，就是我们书的第一人称的讲述者，和他的土著好友库奎格上船之后，就开始了这样一场对白鲸的追逐。 一定要说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位男主角也是这一次追逐，这一次海上狩猎唯一的幸存者。 唯一的幸存者。好，我的八卦铺垫完了，很长的铺垫，就是捕鲸船船长亚哈。那这个星巴克为什么叫星巴克呢？因为白鲸记里边这个船上除了亚哈以外呢，还有一位大副叫 Starbucks。斯达巴克。那实际上这个星巴克的三位创始人，有一个是作家，有一个文学老师，还有一个历史老师啊，他们也是白鲸记的拥趸。他们就说我们要这个给这咖啡馆起什么名字呢，他们就说这个大副啊喜欢喝咖啡，我们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咖啡馆，因为他同时在西雅图起家，我们都沾的是海洋性的气候，离海很近，也符合他们对海洋文化的热爱，他们就把这个咖啡馆起名叫 Starbucks， 但是还有个 S， 对不对？他们觉得这个 Starbucks 声音不够好听，我们再加个 S，Starbucks。这个直译声音就是斯达巴克斯。 然后咱们又音译又意译，就变成了星巴克。 对，说到这儿，那故事并没有完啊。这个八卦的后半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白鲸记在美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有一个作者专门的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就写信啊抗议，说你们是从哪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大副喜欢喝咖啡的？实际上，根据他们的研究呢，白鲸记里那位大副啊，斯达巴克是不喝咖啡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想通过这个八卦呢，来告诉大家，就是实际上这本书已经在美国产生了很深入的影响，甚至在我们的身边都能接触到这本书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强烈推荐大家原著读下去，一定有机会要接触一下这本图像小说的原因。 而且一定要再说一下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丰富的啊内容，其实呢在图像小说当中可能就一页或者是两页就已经是呈现出来了。我真没有想到啊，原来在文字当中那样如此大段的文字居然用图片啊 一两页两三页就能够显示原著一张甚至两张的这样的内容。哎呀，所以我就想跟汪冰博士来分享这图片为什么如此的神奇。 好，那就其实回到了刚才刘莎问的那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完，就是为什么这个改编啊，怎么看待两个之间的区别？ 对啊， 实际上改编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漫画，那叫图像小说的作者，他叫克里斯多夫·夏布特，他是个法国人，法国的作者。这本书呢，改编之后获得了一个极高的评价。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改编名著，特别改编成图像小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游戏，也很有压力。作者改编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本书封面的尘土掸去，因为它可能已经被这个快速运转的我们需要好读好玩的时代所抛弃了。 嗯， 那作者就是这本书的拥趸，他觉得这本书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不今天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呢？ 让更多的人喜欢他，像他一样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他很诚恳啊，在作者的访谈中我读到了，一开始呢改编的意愿很强，三到四个月以后呢觉得自己有点眼大肚子小。不过作者看来是真喜欢，所以他把它视为一个挑战，坚持了下去。那改编的过程是怎么做到的？刚才刘莎问我说，这个由厚变薄几张图来复现书中重要的内容。他实际上是读了很多很多遍，把这个书吃透了，但是吃透了并不足以画出这些作品，并不足以有这些剪辑过的镜头。所以他说到了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分享的经验吧，就是他读完之后呢要放下，要离开那本书。那离开这本书是个什么过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提炼的过程，就是当你看完一个电影，你不会把所有细节都记住，但是那些你记住的细节一定是打动你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再次在头脑中剪辑筛选，就成为作者要改编的版本的那个白鲸记。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那些普京的知识就在我们这个图像小说的版本中被略过了。 对，其实它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略过，大家如果看啊，甲板上有一个小小的东西，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比如说扳手啊或者什么东西，其实它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把普京的一些知识在这本书当中做了融会贯通，但是绝对没有原著当中那么大段大段的介绍。 嗯，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这也是图像小说的一个优点啊。比如说我描述一艘普京船的样子，用文字啊，如果很细致的描述，我觉得没有几百字上千字是描述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我让大家看到这艘普京船， 那我一下就能看到了。 对，一下就明白。当然啊，这就是非常考验读者了。这本书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书评都写到说，读一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书中画中太多的细节是需要你慢慢去体会的。你们要知道作者画的每一笔都不是平白的，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每一帧画面不是事情的自然发生，最终能够拍出来剪辑还能留下来的都是有意义的。 哎，刚才呀，汪冰博士特别说到了，他在上这集节目之前，除了看书以外，他还特意看了一下啊，这个版本和这本《白鲸记》图像小说非常一致的一个版本的电影，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汪冰博士对比一下电影、小说，我说的文字小说还有这图像小说这三者之间给他的不同的感受。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学者汪冰博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白鲸记》，聊一聊图像小说。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樱桃心事，日升夜长，越想真相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 去开了，小山就远扬 紫藤花， 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爱情在寂寞的故事边里，可是感动的回忆让人很容易站在原地，因为还回得去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图像小说，和大家来分享第一本图像小说《白鲸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本图像小说《白鲸记》，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书评人学者王冰博士。前面时间当中呢，王冰博士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原著啊文字的那个《白鲸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情节非常的，应该叫什么呀？叫。情节是三天的一个故事，但是呢那里面呢是汇聚了有当时的那些，比如说捕鲸那些专业知识，还有人情世故，还有呢因为它里面有一土著人，就是等于把当时的整个的那些社会的状态都通过这三天的时间呈现给读者了。缺点呢就是文字是半文半白型的，我们按照中文来这么讲，所以呢就即便是英语国家的人，他阅读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这样的一本小说改编成了图像小说，特别适合大家的阅读，不仅仅是指母语是英语国家的人，也适合其他的一些语言的国家的人来阅读。那么我们刚才也特别说到了，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汪冰博士其实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又看了小说，又看了图像小说，又看了电影，而且他看的那版本的电影和这本图像小说的顺序基本上一致的。我太惨了，我看了一个改编的巨大的白鲸记的这个影片。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来了解一下，汪冰博士在读了文字版，读了图像小说以后，又看了电影以后啊，这三者之间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更让大家容易的应该是 应该是图像小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当时看的那个电影的《白鲸记》，其实前面有一大段我也不太喜欢，因为整个的情景都是特别灰蒙蒙的，然后让你觉得哎呀心里不太舒服不太愉快。可是我觉得我看《白鲸记》的时候可以跳着看，所以我一下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情节当中了，我捡我喜欢的地方看。汪明博士，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在阅读像《白鲸记》这样的小说的时候啊，你可能会不停的想要快进，但是你快进的时候呢，又会怕错过一些重要的段落。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纠结和矛盾。看电影的时候呢，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电影的人物演得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当把文字中的角色1000个哈姆雷特变成一个哈姆雷特的时候，极有可能出现跳戏。比如我看的那个1956年版本的那里边的雅哈船长，我刚才讲到他是个复仇的故事，表面上是个复仇的故事。雅哈船长是一个既神秘，看上去一开始让人觉得非常冷酷，又近乎有些偏执的执念的人，但是是格里高利派克演的。我们都看过《罗马假日》，大家都知道格里高利派克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是充满了深情的眼睛，所以我一看他我就跳戏了。后来我觉得 怎么是一双复仇的眼睛呢？这样深情的眼睛， 应该是燃烧着愤怒、仇恨、执念，甚至有些疯狂的眼神。所以你看他给他贴了大胡子，给他做了假的皮肤，特效做得非常好，就1956年来说已经非常棒了，那依然会觉得太调戏了，因为他的眼睛里没有那些东西，这是灵魂深处的部分。还有这个电影在1956年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特效的高峰，就是在那个年代去演人在海上一船人和大鲸鱼搏斗， 嗯， 这其实是非常难实现的。但是我看的时候虽然我知道那是假的，但考虑到当时年代的限制，已经觉得是一场一场的逼真了。但是实际上后来有很多的人说《白鲸记》这本书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原因，就是人和鲸鱼搏斗的很多的场面用特效去演，反而不如用文字或者我们今天用图像小说的方式，用人的想象当最终的特效。 哎，所以那话怎么说来说，拍电影难在什么地方？一个呢就是和小孩子拍戏，再有一个就是和动物拍戏。 嗯， 所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秀兰邓波？ 嗯 啊，他的出现啊，让大家一突然发现有这么会演戏的小朋友，而且那个情节真的有很多，虽然很欢乐的情节，但是小秀兰邓波演的让大家能够潸然泪下。再说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熟悉的李安导演的 少年派， 对，少年派那个少年和那个狮子的故事啊，也是不论是小朋友出现还是动物的出现，都能够特别冲击人的视觉。 嗯，但是前提呢，要让大家觉得第一个可以信服，第二个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其实这个大白鲸，它作为一个庞然大物，我觉得真正的庞然大物，其实停留在我们心里是最大的，对吗？ 对， 你一旦放在银幕上，它就有具象的大小了，这个白鲸的形象就被限制住了。 所以这本书的书皮画得特别特别巧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这本书的书皮儿。 对，这本书的书评呢应该不是全黑白的， 对 吧？它实际上是用了其他的一些淡彩，但是你整个感觉起来依然是黑白色调为主。 嗯， 它画了鲸鱼的一部分，而且背景是黑暗的深海，鲸鱼的背上有绳索也有鱼叉，但是你依然感觉到这个鲸鱼对他身上所束缚的这些东西对他都不成任何问题，他就像一个庞然巨物，依然故我的在深海里潜游着。嗯， 所以我们再回到图像小说里面啊，展示鲸鱼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大家也不会丝毫觉得说这鲸鱼没有那么大，或者说它有一些虚假的，因为更多的都是通过人们比如惊恐的瞪圆的双眼，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颤抖的这样的一些情节，让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鲸鱼对整船的这些船员的威胁是生命的威胁。 嗯啊，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书中对我来讲关于鲸鱼和人的对比当中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最后呢，这个雅哈船长啊， 嗯， 确实成功的把鱼叉插到了鲸鱼身上，但是鲸鱼连带着鱼叉和上面的绳索把雅哈船长卷到了海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几页这样的画面啊，一共有三页，每一页呢都是竖着的三个分镜头， 没错， 从这个顶、从这个叶顶到叶底，然后一条鲸鱼，三条竖着的这个分镜头里边呢都是漆黑的大海，然后一条鲸鱼在不断向深海坠落，然后在这三幅图中呢，鲸鱼一幅比一幅更靠页面的底部，逐渐到下一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远远的有一根细细的白线，白线的远端 有一个模糊的人影，这个人影呢随着分镜头越来越靠近我们，我们发现这个人身上他有一条假腿，这条假腿是雅哈的假腿，这让我们确认了人物的身份。其实雅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那个象牙假腿是再次被白鲸咬掉了，后来他让船上的木匠给他做了一个木质的假腿，然后继续是竖着的分镜头。大家可以想象在脑子中，如果是一张 A4 纸有三个竖的就像我们的屏风一样的话，全部都是漆黑的。在最后三幅中呢，雅哈的身影伴随着一条细细的普京的绳索一点点从画面中移出，飘向远方。我有时候分不清这究竟是大海还是浩瀚的太空。那这种感觉如果你的脑补能力足够强啊，当然前提是我的语言如果真正能够说明白，我希望能，但是太难了，你就能想象这是电影中难以呈现的。因为电影中我们没有竖屏，你知道吗？我们只有横屏。 而且电影当中如果是格里高利派克的话，他的深情的眼睛和这条假腿是如何无论如何也对不上的 所以当这样的画面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不光是观看者，我们可以去反复欣赏这些画格，这些所谓的定格的镜头，并且在我们的脑补中给它配上乐，配上文字。我再举一个例子，在书的一开始啊，有那么几个分镜头，大概是12帧。这12帧呢，就是在一个大概半人高的蒿草到草坪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就是图像都是横屏的啊，不是刚才讲的竖屏的，就是超宽的宽银幕。这个宽银幕的左侧，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想象一下，是半人高的蒿草，然后逐渐往右侧延伸，应该是往海边延伸，所以草呢越来越矮，越来越矮。这个时候呢，在画面中一开始是只有蒿草和天空，然后出现了一个越来越近的人影。这个人呢是一个黑色的剪影，所以你可以根据他的剪影看出他好像背了一个包袱，戴了一顶帽子，但是他是什么样貌我们不清楚。然后人就从我们眼前的这个横屏上来了又走，然后这时候又恢复到什么都没有，下面又出现了两只动物，两只海鸥出现了。 对， 两只海鸥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出现的，这时候在我们这个蒿草的背景当中，两只海鸥从右侧进来飞过又走了，最后画面又一次恢复到最开始，没有人，没有海鸥，只有草。我们看到草的那种动的方向，我们猜测还有风，还有天空，什么都没有了。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感觉。在我没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一件事情，我们无非就是这个大千世界上的过客而已啊！我们来了，我们又走，无论我们曾经多么轰轰烈烈的存在过，这个当我们离开之后，自然又会恢复它最自然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阅读图像小说的时候，一方面能够感受到原著的精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能够感受作者的第二次创作带给我们那些新的喜悦和带给我们的那些不同的感受。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白鲸记》这样的一本图像小说，和我们以前的一些图像小说有一些雷同，比如说都是名著改编的。那么它的一个更大的特点呢，就是有的图像小说呢可能并不是像这种，其实我觉得画黑白的更不好画，我们之前那些图像小说是彩色的，看起来呢可能呢这种表现力更加的强烈。黑白得亏呀，我得这么说，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特别比如说热闹的或者是特别欢乐的。如果要真的是一特别欢乐的小说的话，如果用这种黑白的风格来塑造这本图像小说的话，我真是觉得有些屈汗。但是现在的这样的黑白色啊，和这本小说的原本的意思和主题，我觉得是非常切合的。 诶，说到这个原本的主题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讲到了很多关于鲸鱼的故事，其实我只用一句话就告诉大家，这件事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实际上鲸鱼代表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执念，包括我们的仇恨，我们的爱恨情仇。很多人终生都在追逐那条鲸鱼，终生就为了一件事情打败了那条鲸鱼。想想其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都有一种这种与自己交战，或者与上天交战，与世界，与生活交战的过程呢？最终雅哈船长又被鲸鱼带跑了，那可能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既可以做和鲸鱼战斗的英雄，做唐杰戈德那样的勇士，无怨无悔的一生，但可能依然就是葬身鱼腹。但你也可以选择和生活讲和，对不对？其实这个书中 以实玛丽为什么最终剩下呢？因为整个船上只有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白鲸并不可怕，白鲸也很可爱，白鲸被人追捕的时候也会仓皇无措，他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也是我们的朋友，最终他活下来了。当然这可能也代表了作者的一种生命伦理和生命哲学，所以无论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读这本书，我相信都能读出属于你自己的那只白鲸。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图像小说。前面一直都说到啊，汪明博士今天要从白鲸记开始说起，因为后面有福利带给大家，后面依旧是图像小说。那接下来的这本图像小说和前面的白鲸记啊有一点点相同，就是他们的内文啊都是黑白的这样的图像的。 对，这本书黑白图像，但是有个彩色的名字叫《蓝色小药丸》， 还有个彩色的封面。 对，看封面的时候，当时觉得这应该是个很欢乐的事情。封面是以这个应该叫橙红色，对吧？ 嗯， 就是橙色，但是更偏红一点为主。在上半部，下半部分呢是感觉蓝色的海水。 对啊， 上面漂浮着一个沙发。一对情侣应该是、这个情侣是通过一个很微妙的细节体现出来的，就是两个人的光着脚，但是脚是交叠在一起的， 很亲密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很亲密的举动。 对， 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你就觉得这是一个讲爱情的，讲情侣之间的故事，应该还挺欢乐的，挺自由畅快的感觉。 但是大家如果再回想一下，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飘着一个沙发，两个人就在沙发上谈天说地当然谈的时候很浪漫，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啊！如果你要是离海岸，你看不见海岸，或者你得漂浮个几个月的话，这是一种怎样的残忍呢？所以说到这本蓝色小药丸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这个蓝色小药丸的故事呢非常吸引我。实际上白鲸记我是分两次读完的，但蓝色小药丸是一次读完的。 啊，为什么？ 因为 它是爱情， 因为它里边有人的命运。你说的对，它有爱情，有人的命运，而且好像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类似的艰难选择。本书呢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所以它很特别，它不是改编名著，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作者本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漫画家的生活。他和自己的爱人卡蒂从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彼此认识了，那个时候他就对这个女孩，对她的活泼开朗无拘无束非常非常的着迷。但是命运让他们分开，然后又有机会再重聚。当他再次遇上卡蒂的时候呢，因缘和合，他会觉得两个人居然是这么的合拍，这么的合适。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在他们这个相识之后发现了一个让他觉得不太容易接受的事情，就是这个卡蒂是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而且他大概有一个3岁左右的儿子，这个儿子也感染了艾滋病，那应该就是在分娩的过程中感染的。于是呢他就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当然更艰难的不是选择，而是选择以后要面临的后果，两个人还要共同的生活。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卡蒂就跟我们的男主说什么时候告诉他妈妈，然后他们就商量，哎呀，直接说觉得好像父母是很难接受的，我们要不要画本漫画，等漫画出版的时候他们自然就知道了。但卡蒂说被外人告知是不是太残酷了，那等等了，书中就展现了主要是他们两个决定在一起，包括在一起的最初所经历的内心的困境和挣扎。书中最美妙的地方是在最后啊，我终于觉得替他们舒了一口气，有一个9年以后的访谈，就是9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了呢？那卡蒂体内的病毒水平已经控制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他的儿子已经10几岁了，热爱拳击，热爱戏剧，虽然作为一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但是在生活中他依然体现到了欢乐，而且他发现并没有遭到那么多的歧视。还有呢，就是他们俩还有个女儿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女儿没有感染艾滋病的病毒，因为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阻断技术，而且他的女儿是剖腹产。他们一家都非常的开心 和快乐。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觉得松了口气？因为你会有和作者很多同样的担心，比如说孩子能不能长大，他这个养子啊，包括他的妻子能不能一直陪伴他，包括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转归呢？前面是付出了很勇敢的爱，但命运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们呢？看到后边啊，你突然觉得就很安心。当然你看到后边的幸福，你更知道前面的付出的值得。 说到这儿啊，一定要再提一句，汪明博士，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医学和科技的这样的提高，因为汪明博士学医学的嘛，很多的我们以前看起来是不治之症，或者说大家都觉得你应该躲，看见你都躲得来不及的这样的一些病症啊，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控制。咱远的不说，就咱说一说肝炎。那么以前呢，中国的肝炎的患者，包括因为母亲是肝炎患者，孩子得肝炎的也特别多。但是现在中国的母婴阻断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本书也已经了解到了，同样艾滋病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母婴阻断啊，现在也已经是有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患者吧。其实你想一想你自己，你难道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吗？可能你的头发有一半和别人的颜色不一样，也可能你的这个手指和别人有区别，或者说你身上某个地方有一块痣，你就把它当作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你的特色，正常的去结婚，正常的去走你人生的经历。其实爱情和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如果是真正的爱情的话， 对，真正的爱情，这个补充很重要。所以这个书为什么有代入感呢？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选择和一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在一起，可能对他们来讲生活有很多现实的阻碍和困境，但是这本书会让每一个人心有戚戚焉的原因是，我们选择和任何一个人在一起，如果是真正的爱情，都意味着去接纳他那些别人接纳不了的东西，对吗？至少在真正的爱情中，你是能接纳他的人，而且你是陪伴他去经历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个人。但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的考验，比如说我们的接纳能力，我们内心的承受能力，我们自私的一面会不会蹦出来？想想我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对不对？这会连累我吗？我该付出多少？所以 我们接下来还给大家带来另外一本图像小说。现在呢是六月份，每到这个时候，因为有六一孩子的节日，所以所有和孩子有关的事情都特别特别会引人注目。在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图像小说的最后，王明博士就给孩子带来了一份礼物，特别适合小朋友来阅读的一本图像小说。前面的这两本图像小说不是说小朋友不能阅读，但是呢它里面有那么深刻的含义，有那么多的社会学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不如这本书来得痛快。来公布一下今天给大家给小朋友带来的礼物。 确实很痛快，也惊险的同时呢又很欢乐，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听到这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很熟，这是儒勒·凡尔纳的那本经典的科幻探险小说吗？对，没错，您猜对了。这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呢，讲述的是苏格兰贵族格里纳凡爵士在他的邓肯号，他是一个船叫邓肯号游船的船主，他带着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去寻找他们失踪的父亲所经历的一系列环球历险，其中有地理文化人文的知识，也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是我想说这本书的重要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本书是纯手绘的。 我开始老总以为它是用什么照相的方法，我就在想它怎么画得这么像真的，其实我明明知道它画的是假的，但是它太像真的了。 对，这本书和前两本不同就是它是全彩色的。 对， 我相信小朋友看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很棒啊，颜色真的很好，而且细节也很赞，那种 3D 的立体的质感是通过手绘的方式实现的，包括那个船的细致程度，那个每一个细节我感觉就像是按照某种比例复原的模型一样，很真。从这点上说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第二点呢，就是它里边的人物呢是卡通人物啊，就给每个人根据他们的性格安了一个动物，所以他们的头呢都是动物的脑袋，可能有这个青蛙呢，还有老虎啊、狐狸啊等等。那这就会比原书对小朋友来讲是更直接的，因为其实小朋友对动物的性格都蛮熟悉，看了很多的绘本和童话书，这就很有代入感，大家会知道啊，这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这个人物呢就比可能我们成年人读的那些小说人物更让人亲近。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看到有人就说到了这本书的难得哈，把复杂东西画得复杂那不算本事，把简单东西画复杂了那叫愚蠢，把复杂的东西画得简单又 简单易懂，你就是个高手啊。那我很认同这样的评价，其实就是把一本情节跌宕起伏很复杂的细节，包括很多的知识，融在了一个孩子能读懂的绘本。所以如果在这个暑假我们没有机会带着孩子出远门一起读绘本去环游世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来说一句话，对于这本书，我就觉得图像小说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对于科幻小说来说简直太适合了。 嗯，对对对，因为其实科幻我觉得对特技的要求第一很高，第二个特技有可能限制了科幻的想象力。那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从这三本书中提炼出什么来，我发现证明了一件事情，生命本身就是个旅程啊！无论你去普京，你去环游世界，还是和你的爱人去面临未来的风险，其实这三本书都提到了大海， 没错， 包括蓝色小丸的封面里边也有大海。那如果既然是一次航行，而且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这个航行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有没有想过如何做一个，不管你是决定当船长当大副，甚至当一名普普通通的水手，对你来讲航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可能要由你自己来回答。 如果要让我挑的话，就一定要挑最后一本书《格特兰船长的儿女》。我觉得那里面的生活可能是更多人向往的。现实生活当中虽然有欢乐，但是它也一样有悲伤和眼泪。但是当你欢乐过后，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我们的现实生活能够更加的美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朝着更好的自己去前进每一天。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过图像小说以后，首先呢要感谢汪明博士为我们大家解读了这样精彩的三部小说，我们带来了特别享受的一个小时。汪明博士的结束语的时间现在已经到了，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用蓝色小丸里引用的两个名句送给大家：别要求事情如你想象的那样发展，而要顺着事情发展的方向去期望。其实这和航海很像，顺着水流。还有另外一点，别想得太远，万物都有尽头，你只要满足于能及时欣赏它们就好。 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